大家好，我是明贤，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94集，拍卖会。 那我死前能不能亲你一口？ 唐静挑眉，居然没有想象中的愠怒。 亲哪里？ 还能选？你先闭上眼。 唐静当然没有闭上眼，直接一巴掌糊在了他的脸上。 想什么呢？走了。 明显懵懵的被他拽着走，一边回头往后看。 那些东西 被我清理干净了。 今天要不是有特管局的人在，这两条人命顶多也就是被当成活动参与人数太多导致窒息晕倒猝死的新闻上当地的每日头条罢了。对方这次吸收了不少活人的阳气，到底有什么阴谋，唐静无法凭空揣测。但他想到接下来所有的大规模活动与会议都得加强安保，就倍感头疼。明贤自然对他的苦恼毫无察觉。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其实我在飞机上就看出来了，你身上有种神秘的气息，跟我小说里的男主角一样。唐唐，我想把你写成我的男主角，保证不暴露你的真实姓名和隐私，好不好？ 神秘的气息，你叫谁？唐唐？ 那静静。 我也想静静。 闭嘴。回到会场，人群已经疏散的差不多，展馆以灯光故障影响安全为由提前闭馆，这个理由自然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觉得自己花了钱却吃亏了。但人群一散，对方想要再大量吸收阳气也不容易。舒赫跟霍介还在不断搜寻，企图从中发现幕后真凶。唐静忍不住皱起眉头。今日的动漫节，参展方和玩家都会有不少新奇的打扮，各种 cosplay 更为凶手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比别的活动更容易被邪魔所趁，所以唐静才会亲自过来坐镇。其实特管局已经提前做过布置，会场的四周都有法阵，普通人难以察觉，如果是身带邪气的妖魔鬼怪就会触发警报被他们发现。但法阵一天下来都没有任何警报，也就是说凶手也好，那些食魂兽也罢，很可能不是从外面混进来的。 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 唐静抬眼望向会场顶部的各种灯光钢架，目光在逐渐变得空旷的会场扫过，最后落在了自己身边的明贤身上。 嗯？ 唐静蹙眉看着他，明贤茫然无辜地回望。 你刚才看见那人倒地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没有啊，就是他的同伴推了他一把，他就直愣愣倒下了。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之前在人群里走的时候，会场明明很闷，人也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时不时就有几股冷风从脖子上吹过。当时我还以为是冷气开大了。 脖子？ 嗯，脖子后面，就像是从下面窜入衣服，又从领子里冒出来的一股风。 下面， 唐静望向明贤的背后，视线慢慢的往下，明贤不好意思的动了一下。 你干嘛？ 唐静一眼就看出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飞机上这人看着一脸纯洁，没想到内心的黄色废料已经泛滥成灾，不愧是个写小说的。换成平时，他可能会调侃几句，把人给带回家去，来个你情我愿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 调笑的话到了嘴边，唐静又把心思收回去了。他看见了地面上被临时盖住的凸起，那里原本应该是一个地叉，一般用来接通电源，展馆里到处都有，为了防止大家绊倒，特地覆盖上红毯。电线通着地下，也通向了外面，这是法阵的疏漏，因为会场太大了，他们只来得及布置四周，没办法把天上地下也覆盖了，那样一来耗费的精力太大，也得不偿失，连龙虎山茅山的掌门来了都做不到。所以对方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从地底下来，从地底下走，吸取阳气生机，神不知鬼不觉。 真聪明。 深城的另外一边，拍卖会位于一间画廊的二楼，内容是展览和拍卖会。不过冬至上网查了一下，拍卖会已经举办过几期了，还是本地一位知名收藏家发起的，小有名气。他们主要针对的是高端客户，换作他们之前准备入住的快捷酒店，肯定收不到这种宣传画册的。虽说有宣传册，但一般来说这种活动都是熟人带熟人，很少有像冬至他们这样贸贸然就跑过去参加的。一位打扮入时得宜的年轻女士招待了他们，听说两人头一回来，倒也没露出什么看乡下土包子的惊异鄙夷之色，依旧微笑询问道： 请问两位是只参观文玩展，还是连拍卖会一起参加？ 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展览主要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有书画、古玩、珠宝等等，是来自各位民间收藏家的藏品，两位只要登记身份信息就可以入内参观了。如果还想参加其后的拍卖会的话，就得缴纳保证金，一人50万，等到活动结束，如果两位没有拍下任何东西，保证金就会如数退还。如果拍下了，那么钱就直接从保证金里扣除，多退少补。 冬至没参加过这种听起来挺高端的拍卖会，就看向刘清波，反正主要是这位大少爷闹着要参加。刘清波皱了皱眉： 我怎么知道保证金一定会退还？ 年轻女士的微笑微微一致： 这位先生，我们的活动已经举办5期了，每年1期，举办方项目先生是我市著名的收藏家，在海内外也享有声誉，而且这个活动是跟佳士得拍卖行合作的，您的顾虑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 项目这个名字冬至是听说过的，只不过只知道对方是企业家，倒不知道还有个收藏家的名头，想想也正常，乱世黄金、盛世古董、文玩这些东西也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的人才能玩得起。刘清波撇撇嘴，掏出了一张卡： 那行吧，帮我们登记一下，我们参加拍卖会。 不好意思啊，怪我刚才没有说清楚，50万是美金，刷卡只做暂时性的冻结，两位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哎，我那50万你也给出来呗。 龙局不是给了你一张黑卡了吗？ 你怎么知道？ 上回翻你钱包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了呗。我要是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还练什么剑呀？ 我要是刷了那张卡，师傅立马就知道我们在这胡闹，我上次还答应过他不能随便乱跑的。我自己的钱都放理财里了，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现金，就看你的了。哎，那反正我参不参加都无所谓，不然你就自己去参加，我在外头逛一圈，然后我们找地方集合吧。 刘清波本来就是冲着陈国良去的，要是少了冬至，到时候乐趣都没人分享，就没好气头。 哎呀，出，我跟你出行了吧。 两个人100万美金，合起来也是6-700万人民币了。刘大少爷面不改色，直接一刷卡，名字一签，拿到拍卖会的邀请函，就跟冬至一起进去了。冬至竖起了大拇指： 嘿嘿，潇洒豪气。 呵呵，你那黑卡拿出来不比我更豪气吗？ 我那个是属于终极杀伤性武器，不能轻易展示的。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拌着嘴来到了二楼。会展从上午九点开始开放，一直到下午两点，中午有酒会餐点都是免费供应，不过只有交了保证金或者参与拍卖会的客人才能参与，普通的客人就只能免费参观文化展览了。他们本来以为文化展览也就是个噱头，重点还在后面的拍卖会上，不过一进去就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这个展览呢，还真有不少的好东西，当然真品赝品与否两个人又不是专家，没办法凭肉眼看出来，但藏品的丰富与底蕴还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好了，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